这个现在啊天气冷了，然后我昨天早上的时候还说啊，早上出门的时候这个车因为忘了关大灯啊，差一点这个酿成大祸啊，就是没有赶上这个直播。然后的确是有的时候在发生一些事情的时候，有的时候会觉得就是有些事儿是越赶上他越寸啊，就是好像比如说你一件事情，这个你最近这段时间过得不顺，然后你会发现所有的好多好多的事情他可能都会过来了啊。所以我们今天早上，你比如说啊，我的搭档这个珊珊也是这个路上突然出现了一点小状况啊，然后现在正在飞奔过来，我们稍等他几分钟。所以我们也借着这件事情啊，和大家一起聊这样一个话题，就是你有没有过那样的一些经历，就是就是叫这个应该怎么语言怎么形容呢，叫做就比如说越乱越忙的那种事情啊，越乱越乱的那种事情啊。比如说你最近本来要就是要加班啊，结果后会发现这个加班的事情就越来越多。像比如说我那天在晚上的节目当中还说了啊，本来说是这个十月份的时候啊，发生了这个我一年开车都没有出过这个车祸啊，没有发生过这个碰撞啊、剐蹭啊什么的。结果十月份一个月的期间啊，4次啊，发生了4次这种车的剐蹭、碰撞的这种事儿。哎呀，就会感觉好像所有的事儿都赶到一起了啊。所以您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就所有的事儿都赶到一起了，然后而且会好事儿可能也有，就是好事儿都扎堆来了，坏事儿也有，坏事儿都扎堆来了啊。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你也可以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这个互动交流分享一下。这个不吃猫的鱼还说了啊，说大帅你说的这个叫祸不单行吧，飞了说是叫祸不单行。其实我想说我知道祸不单行，但是有的时候也是福不单至吧，哈哈。有的时候就是好事儿也有扎堆来的，那个坏事儿呢也有扎堆来的，对吧？所以大家今天就一起聊一聊，说那种就是扎堆来的事儿啊。老法师说了，磊哥这不就是墨菲定律吗？首先是这样，我是帅哥啊。好，各位，接下来的时间呢，您将会听到以下内容啊。你还可以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记住跟我们说一说这些祸不单行、福不单行的事情，就是扎堆来的那些事儿啊。北京文艺广播，打开微信，微信的右上角有个加号，加号里边有个添加朋友，添加朋友里边有个公众号，公众号里搜索北京文艺广播就可以了。您会听到以下内容：北京站、北京西站也计划在近期上线合成定制公交服务，还有春运临近，机票预订热度上升。还有北京市将会重点打造10条特色示范商业街区。还有未来一段时间内的流感活动将会持续增强，北海公园、陶然亭公园两大天然冰场开放了。好的，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庆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老哥，你家装修咋不叫你搬家呀？还有功夫下棋？ 我找完1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不用搬家，早就装完了 啊！边装边住，安全吗？ 用的都是1号新材和环保工艺，连墙都不用铲，施工啊就像拼图作业， 感觉很先进。很贵吧？效果呢？ 我那20平客餐厅才8800，墙壁、吊顶、背景墙3天就装完了，豪装品质。 1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0108553056，0108553056，3天老房变新家，活动详见店内。 好的，还有很多人在帮着我想那句话啊。其实我知道那个叫福不双至，祸不单行，福无双至，祸不单行。但是我们说的今天说的是，就是福也双至啊，祸也不单行的那种。因为不能老说哎呀这个祸不单行的这种事情，对吧？不能老说这种悲催的事情。咱们都可以说一说那种扎堆儿的事儿啊，扎堆儿的事儿，就是还有很多人说，大帅你说的那叫什么？那叫骰子找盲人啊。 好，咱们至于这个说法到底叫什么说法，咱们就此打住啊。那咱今天就开始跟大家，现在就大家发一发这种叫做扎堆儿赶过来的那些事儿啊。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先来这个关注一下新闻。今年中秋节，公交集团率先在北京南站试点开通合成定制公交，作为夜间城市交通服务补充，旅客呢提前线上预约支付，以低于出租车的价格享受到门对门服务。北京站、北京西站也计划在近期上线合成定制公交服务。目前呢，北京公交拥有常规线路850多条，加上多样化公交总共是1000多条，线网覆盖京津冀地区，未来还将进军雄安新区。去年呢，北京公交首条有轨电车线路西郊线投入运营，亦庄 T1 有轨电车线将于明年开通。还有市重大项目办透露说，现阶段规划当中服务于城市副中心的多条轨道交通线路正在加快建设啊。2018年至2021年间将会有4条这个轨道线路陆续开通，成为衔接中心城和城市副中心的快速通道。那6号线将于今年年底通车，7号线东延和八通线南延计划2019年开通。17号线南段计划于2021年底前开通。好，接下来的时间，首先欢迎一下我们的大珊珊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大家好，我是苗珊。 这个来说一说祸不单行的事儿啊。 哎呀，你怎么知道？我刚才在路上听来着，特别想飞奔上来，然后听到你说祸不单行的事儿，我要分享一下我祸不单行的早晨 啊。那一会儿这个和大家一起在微信当中互动啊，大家可以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聊一聊这种就是扎堆出现的事情啊。 好，咱们继续看新闻啊。刚才我们听大帅分享了一些关于这个地铁方面的消息，咱们再看看路面上的消息啊。这个明年1月啊，也就今年，现在已经开始了吧？还有一天、两天、三天，还有几天吧？ 好，你再数下去啊。 几天后1月1号起，东城区、西城区和通州区将会率先全面实施道路停车改革，并实现电子收费啊。这个司机朋友要注意了，这些地区的占道停车呢，将不再会有现场的人工收费。北京市发改委、北京市财政局昨天就联合发布通知，明确这一次电子收费改革之后，停车标准是保持不变。此外呢，要求电子收费停车统一明码标价。根据通知呢，改革后本市道路停车泊位仍划分为3类区域，收费的标准是保持不变的。 其实说到这儿呢，前一段时间看到网上有一新闻啊，就是有一记者去采访这个就是路边上的这个路面上的停车收费员啊，让他们出示这个相关的证件啊。这哥们儿气急败坏啊，非常还要打这个记者。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类似的一些经历。其实我还想改天说一说这个停车收费的这个事儿，大家有没有过相似的，或者是有一些特别奇葩的一些遭遇。反正我还碰到过那种，就是比如说什么1块头一小时15块钱，后面小时每小时10块钱，你有遇到过这种收费标准吗？ 你说说分段计费这件事吗？ 不是分段计费，就是人工过来跟你说，就是头一小时15啊，后面小时10块。然后其实有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你也没有问过他们谁给你定的价。 我经常问完了之后就是非常凶对我。 是吧？好。 哎，我一般我有个经验，你可以在就是先这么停着，回来时候收钱的时候你跟他理论，不然你车停在那儿的话会很有危险。 哎，明白啊。好， 咱们再了解一下民航出行的数据啊。昨天民航出行数据研究中心就发布2019年民航散客春运出行预测报告。这个报告显示，春运临近，机票预订热度上升，南买航线最早要提前49天预订，已经有部分航班是全价经济舱机票售罄，选择中转方式返乡，机票平均价格呢最多可以节省65%左右。比如说你要是从北京飞就比较贵的话，可能绕道从济南走或天津走就便宜不少。 少。 哎，对， 这个预测报告就显示去程阶段啊，春节前两天腊月29，也就是2月3号是达到了高峰，返程阶段有两个出行小高峰，一个是咱们农历的正月11，也就是2月15号，另外还有是正月18，是2月22号。 好，接下来的时间就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号啊，和我们来互动交流一下。今天的话题叫做那些扎堆儿出现的事儿啊，就是当然还有人说了，叫做就好多人给我想了这个具体应该怎么说这个话题，叫做屋漏偏逢连阴雨，老百姓叫越渴越吃盐啊。 节目由一好心家特约播出，20平客餐厅8800，3天快装就找一好心家。 你是不是很想装修办你很多年的老房子？你是不是无法忍受3-4个月的装修工期？你是不是还在为装修大搬迁而发愁？一好心家老房快装服务，不是3个月，也不是7天，是3天，3天老房变新家。一好心家老房快装服务，一好心材环保工艺，您不需搬家大折腾。一好心家老房快装服务，全程样板房征集，20平客餐厅8800，豪装品质，0108553056，0108553056，活动详见店内。 好，来吧，这个珊珊先说一说吧，你这祸不单行，你这个屋漏偏逢连阴雨，你这个叫越渴越吃盐的事儿啊，好。 有人剐蹭了我的车啊、然后呢，我非常大度的说：“我说你走吧，我着急上班呀。 你走吧，那人不走， 然后 我要处理啊。” 他好像并没有听明白我说什么，下来就是、你看我这突然你怎么停了？然后我说你别激动，你听我说一遍。我说你走吧。他说啊，他就没有反应过来，然后顿时间已经停了好多车、旁边一个经过的车跟这个叔叔说了一句：“他说你走吧的意思是就算了。他才明白。我的天哪！ 哎呀，这个，所以说大家早上起来出门的时候哈、越是大清早上起来，千万不要着急啊。来看看大家的互动话题吧。来，这个老赵说了，就这个月，哎呦，老妈病了，做手术住院了啊，还没出院呢，爷爷也住院了，老妈刚出院，姥姥又进医院了，现在两位老人还在医院躺着呢。好家伙，我这一个月，这个光这个为了给老人照顾他们。住院嘛，什么年假呀什么的，哎，全这个月全用上了啊，好好的照顾他们，好好的照顾他们。我觉得这个假休的是什么呢，最有价值的啊，最有意义的，因为你是陪伴了家人，照顾了家人，对吧？哎，我发现这个，我为什么有的时候不愿意说这个祸不单行，就是因为怕大家都在说这个祸的这个事儿啊。所以你看这个，像这一说，好家伙，都是生病的事儿。Cici 也说了，对于独生子女最大的祸不单行就是父母同时住院，年初老妈先住院了啊，每天老爸都会去看他，结果第三天晚上老爸也住院了啊，这阵急死了这个独生子女的我了，两个医院跑不说，关键他俩不是一个医院，还要瞒着先住院的老妈，现在回想起来都揪心，你看看、所以我就说吧，你们要再这么说，我跟你说换话题了啊，我们说不光说说那些这个祸的事儿，对吧，有没有那些好事儿也是扎堆来的， 我们其实主要突出的是这个扎堆这件事儿，对吧、比如说我刚才呢，虽然那个有人剐蹭了我、但是旁边经过好心的帅哥一调整就说，哎、叔叔他说你走吧，我一看、哎，这个人挺帅、 这是什么好事扎堆、 这就是个好事吗、 就是也有一些可能，比如说你看你刚拿了这个月的工资，又发了年终奖，是不是，然后发完年终奖你突然发现哇好又发了一个什么这个啊，还有什么奖，对，因为没拿过那么多奖所以有点词穷。 因为到这个年底了，很多这个单位都在做总结哈、可能一总结发现您在工作上取得了一些成绩、平常呢不是特别明显，但是一总结就发现了，长时间而且平均每个月都有一些小小的进步是不容易的、所以就像刚才大帅说的，除了领这月工资可能还能有点意外收获呢。517说的、有一种冷叫北京的早晨。哎呀， 现在这个冷我们昨天已经跟大家聊过了啊，大家都充分的发挥了自己的想象力来形容了一下北京的冷，所以就提醒大家多穿衣服啊。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为您说新闻。 上班下班起飞出游，人生是一段旅程，出发才能遇见未来，我们出发吧。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个一些热点消息啊。2018年12月31号22点到2019年的0点30分，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中国有声阅读委员会、中国青年报社主办，西城区文化委员会协办的“诵读点亮新年2018至2019跨年之夜”特别活动“听祖国的变迁”节目，将在北京五大特色书店进行。多位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主持人、京味作家、表演艺术家、书香家庭、大学生、海外留学生以及北京电台征集的19对优秀诵读人共聚一堂，以诵读经典名篇的形式来唱响祖国颂歌。 这次活动呢，设计了1+1+5的模式，也就是一个直播间、一个主会场、五个分会场。活动以红楼公共藏书楼作为主会场，联动全城，掀起全城的诵读热潮。同时连线宝岛台湾，两岸携手诵读，迎接新年。 嗯。还有跨年活动呢，是以北京电台文艺广播为主直播间，联合北京电台交通广播、青年广播共同进行音频直播。听听 FM、 北京广播网、北京时间、中国青年报官方 APP、 一直播、凤凰网直播、网易新闻等将会同步视频直播。 另外呢，12月29号到12月31号，节目将推出新年迎钟声抽奖活动，参与互动将会有机会获得幸运奖、奖金，还有精美的奖品。详情请您关注北京电台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号。 嗯。另外我们跟大家说一下，12月31号的晚上10点开始跨年之夜的特别直播，并且在北京文艺广播呢全天直播节目当中推出新年迎钟声的抽奖活动。关注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参与互动直播，参与节目互动，那将有机会获得幸运奖金和以下的精美奖品。第一个呢，是由民众体验中心，民众体检中心提供的价值660元的体检券，民众体检中心高端健康管理品牌。 哎，另外还有一个奖品特别好，由斯凯勒户外旅游用品提供的价值470元和2480元的运动服饰、户外旅行用品就选斯凯勒。 所以大家到时候可以在12月31号的时候哈、好好的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北京文艺广播，到时候北京电台的节目吧。 对， 因为会有一系列的这个书香飘在北京的上空啊。 所以呢，大家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号北京文艺广播的，不但可以参与互动交流，跟我们聊聊天，另外还有机会获得抽奖啊。 嗯。 像风一样自由，就像你的温柔无法挽留。你推开我伸出的双手，你走吧，最好别回头。无尽的漂流，自由的渴求，所有沧桑独自承受。像风一样自由，就像你的温柔无法挽留。 开我伸出的双手，你走吧，最好别回头。无尽的漂流，自由的渴求，所有沧桑独自承受。我给你温柔，你拒绝接受。我给你双手，真实的感受。我给你。 好的，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保持互动啊！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还有焦城镇还问这歌叫什么？这首歌叫做《像风一样自由》。 我像风一样自由。 你看，把歌名唱出来了啊！哈，来说说大家的这个高兴事儿啊，也说说大家反正就是扎堆的那些事儿啊。 对， 尽量大家想一想有没有什么高兴的扎堆的事儿。哎，你看我一说，大家还真都想起来了啊。 波波先生说出了很多朋友们的心声啊。 好，说说 一到年底还有年初各种聚会就扎堆了。 哦，聚会扎堆、 等我安排好了再说吧啊。 好，你看栋梁建设就说了，我跟我媳妇儿一个单位啊，我们单位考试，我们俩都考了100分，而且还各得了1000块钱的大洋的奖励。这是不是你看扎堆的好事儿？ 这是你们一起学习、一起上进、 我就想知道你那1000块钱，你是自己留着吗？ 当然不是了，这 上缴是吧？ 对对啊， 来看看啊！ 哎呀，真是简直了！你说这个王来同学说是在这儿听广播吗？是这儿互动。 对对对，就是在这儿互动啊！还有 Mr. 戴戴啊，我们都已经看到你了，直接可以发微信过来了啊！ 哎， 来说一说，张海明威说了啊，昨天晚上回家。到家门口发现钥匙忘车上了，下去去拿钥匙，顺便买了点鸡蛋，结果车钥匙又扔在小卖部了、啊、 棒棒的。 哎，又下去拿车钥匙，好歹确定两个钥匙都拿到了，结果到家门口发现鸡蛋忘拿了啊！我这个脑子是冻傻了吗？怎么能怪天气呢？说气的啊，我给老婆打电话说让她回来的时候去楼下拿一下。哎，结果老婆说笨蛋，你忘了我上夜班吗？所以又只能顶着寒风下楼了啊。本来你说这事儿，你干的这糗事儿吧啊，只有你自己知道。好，这你这一打电话啊、好，你媳妇儿也知道了啊。 哎呀，小小小毛豆就说了，2011年我考了车本、老公摇上了车号买车，拿到了自学成人本科学历， 哎呦， 调到了单位自己喜欢的部门，哇，这一年很开心。我想说你的2017年还是2018年还是2011年？ 他后来又发过来又说那条时间错了啊，应该是我希望你每一年都有这样的好事。 对，每年都有收获，尤其到年底一盘点的时候。 对对啊，还有一位叫做高坤的吧，这一位， 对对对， 说2018年2月14号闺女平安出生，同月电动轿车的车号中签，4月又摇到了北京的油车号了啊，互动从没念过我的。先进广告。 建设银行小微快贷抵押快贷，手续前使用零，利息省，额度有效期3年，最高可贷1000万，按天计息，7乘24小时随借随还。建行小微企业抵押快贷，轻松抵，快速贷，让您的房子活起来。 消费贷款哪家强？邮储银行帮您忙，优享贷额度高，利率低，手续简便，批贷只1天，循环用3年，手机即可提款，分分钟到账。优享贷带来幸福生活，详情请咨询95580。 孝心郭冬临元旦陪您逛金店啦！1月1日，安外蒋宅口中国黄金旗舰店，郭冬临现场抽金钞送惊喜，购满2019更享投资金条零工费，更多优惠等着您，不见不散。 好消息，中国移动光宽带网络升级好用不贵，百兆宽带1800元用4年，每月仅38元，畅享套餐用户宽带低至0元用，还送4K 电视盒哟，短信发送宽带到10086了解详情。 广发银行北京分行提示您，非法放贷、暴力讨债等黑恶势力犯罪严重危害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广发银行北京分行与您一路同行，坚决打击黑恶势力，守护您的平安幸福。 积善于庆，国富民丰，北京华天庆丰包子铺。 吃了吗您呢？ 吃了吗您呢？ 吃了吗您呢？ 古传麦新富强粉上市啦，吃了吗您呢？ 新年快乐，恭喜发财， 孩子们新年快乐，来给你们发压岁钱了， 黄金压岁钱我们都喜欢。

足金饰品990含量每克340元，足金饰品999含量每克345元。迎新年，在菜百喜迎门好运来，转运珠乐团圆，见珍宝品翠钻，然后呢，贺岁礼任您选，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的，各位，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我是大帅。 大家好，我是苗山。 今天早上和我们大家一起聊一聊啊，咱们说一说那些扎堆到来的事儿啊。当然大家尽量的多去想一些好事儿，是不是？有没有什么开心的事儿，好事儿扎堆来的？哎呦，我发现在我们的这个提醒之下，大家越来越多的人想出了很多这个扎堆来的好事儿。 飞雪就说，八年前小宝出生，同年中了小客车指标，几年后又中了最后一期自住房指标，希望这样的好运能一直伴随我们一家。 哇，天哪，哎，我发现今天早上很多人把这个好事都摇中号，算是一个好事儿。 那可不是，我身边这连着六七年、七八年、八九年没中的，比比皆是啊。 你看啊，刚才当然还有一位朋友啊，现在正在这个愁着呢。VIP 说了，电车牌摇下来，买了电车，两个月后摇号，家人油车牌也摇下来了。 哎， 关键是上个月共有产权房也摇上了，你说这？我不知道是该笑还是该哭， 这些都是大件儿，挺费钱啊。 哎呦，这可真是，你这车房都得办齐了。哎呦， 全都是大件。 2019，加油吧！ 哎呀，怎么说呢，这个甜甜薄荷糖，俗话说得好，人生不如意十有八九，十件事八九件都是不如意的，所以说不如意是正常，有一两件如意的事儿就应该偷着乐，我这是个人是这么想的。 哎，这好， 人这一辈子挣的不是制高点，而是看谁笑到最后。 哎，笑到最后啊，好，看一下啊，这个还有一位朋友，我觉得看到他这个啊，这个必须让他请吃饭。阿库纳马塔塔就说了，今天是大山组合，早上好啊，昨天请客户吃饭，吃个饭嘛，顺便签个合同吧，面值也不高，合同价值3000万啊。 哎， 你们说我该怎么高兴。说感谢高磊和大帅给我的祝福，请你们吃饭。 早上起来你们互动这事儿来着，是不是？ 没有，因为是这样，他当时他去请吃饭的时候，是吧，就是比如说你要去做什么事儿，你早上打开微信公众号，找到北京文艺广播，你跟我们聊一聊，说一说，一般这个事儿都能成。 哎呦， 这算不算宣？不行，不能再说下去，再说下去你就宣传封建迷信了。主要是这样啊，你拿出来说一说，大家一起帮着你分享一下啊，祝福一下，是不是？哎，这个好运不断啊。 主要是因为就是有的时候心理压力会特别大 啊， 是吧？稍微跟大家分享一下，大家给你一些鼓励，你可能放松了，然后在面对客户的时候，你状态也比较好。 对哈， 哈， 好多朋友刚才在这地方说我这个读那菜百的那个啊，说大帅你应该读翠钻吧？是的，我刚才就是因为把那个翠钻给读出来了以后，后面一紧张加了个然后还让江米条给笑话了半天。 哎呀，这个大尾巴尾巴鱼尾巴尾巴鱼 plus 就说了，他说鼓起勇气出门上班，一出来就堵在了东二环桥上，一动不动。看这趋势，今天不单能听完你们的节目，小这个运气还能让我听完一段娱乐七十二变呢。 加油加油， 他说跟迟到比起来，这也算是个好事吧。 哎，这个希望你今天啊，领导也能堵在路上听完我们的节目，然后你们俩还能一起聊一聊节目内容，对不对？ 我希望你领导能听完小说联播。 哎，还有位娜娜发过来一张照片，是什么意思？ 过敏了。 哎呦，吓死我了！哎呦，我天哪！哦哦 哦！你有密孔是不是？ 对对对，这你们知道吗？就是那种啊，我瞬间，我跟你说，因为他发过来照片，我不知道是什么，然后我就点开了，然后点开一看，是一个过敏的手。你这种密集恐惧，就是那种。啊， 多喝点水，增强抵抗力，尤其这个天气哈， 我怎么会是打哆嗦？我跟你说，哦，这种瞬间看了这种照片，太吓人了， 呼噜呼噜瓢吓不着。咱们看看亮丽青春就说了，大山和苗山，我这个月本来呢还要为这个工资稍有缩水而有一些小小的失落，而突然前两天领导告诉我，我被评选为先进个人了，奖金3000。 哦呦， 然后。昨天公司又下发了年底奖金发放标准，我的岗位奖金居然有10000多块。 哦，岗位光岗位奖金就10000多， 对，瞬间觉得我也像孩子一样盼着过年了。 哎呦，棒棒的，棒棒的，棒棒的啊！你看看这个，好多人都想起来了。好事扎堆的事儿啊，这个杜流年说了，今天早上起来买早点的时候，我捡了10块钱，我把它还给失主以后，路上听广播，头一次在公众号上留言就念了，还不知道到单位有什么好事在等着我呢，真是一个愉快的早晨， 元气满满的早晨， 一定的，一定会的，一定会的，其实 一定的， 平安到达单位就是一件好事儿。 哎，另外这个志江大顺就说了，嘿，这一年，提职结婚上博士没了， 提职。结婚，人家还是个博士，博士都能结婚了，你人家一群博士扎堆起来打我，我跟你讲，开玩笑啊。好，接下来时间欢迎您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分享一下那些扎堆到来的事儿，尽量想一想有没有那些扎堆来的好事儿，是不是啊？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菜百贺岁季，福报好运来！菜百首饰现已全面开启贺岁市场，推出多款贺岁产品，贺岁金条、生肖纪念章、吉祥钱、萌系生肖金饰等，款式丰富，规格齐全，每一款都可成为迎接己亥年的甄选佳品。迎贺岁，买首饰选菜百，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信号，获取更多精彩内容。幸福生活，爱在菜百。投资需谨慎。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吧。这个水立方变身冰立方了啊，跟大家一起说一下，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昨天启动改造，未来将变身为冰立方。改造之后呢，冰立方将在比赛大厅新增冰壶场地功能，同时在南广场新增地下冰场。根据计划，2020年7月将会完成场馆永久设施改造任务。 哎，北京市重大项目负责人就表示，北京2022年冬奥会北京赛区共有8个场馆是利用既有场馆进行改造的，国家游泳中心改造工程开工之后呢，年底国家体育馆也将开始改造，届时今年计划开工的5个改造场馆全部实现开工目标。 还有就是水立方改造成冰立方之后呢，将在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期间承接冰壶和轮椅冰壶比赛项目。那根据改造方案，冰立方将在保有水立方水上功能的基础上新增冰上功能，形成具有4条标准赛道的冰壶场地。水立方改造期间，相关区域将会封闭施工，不会影响水立方的正常运行啊，正常运营。所以在那边这个该玩的这个玩啊，不会耽误您的。 对，参观的话也还继续可以参观。另外我看网络上有一个最新的消息，咱们了解一下中国男篮 CBA 职业联赛的消息。就是看上去看这个大标题就振奋人心啊！阿联15+12，周鹏21分，广东6人上双28分，大胜北控。具体情况就是昨天晚上9点多的消息，2018到2019赛季 CBA 联赛第25轮比赛继续进行，广东队是坐镇主场迎战北控队，4节战毕，广东队以主场129-101大胜北控队，获得3连胜。然后数据方面呢，也是广东队易建联，这是咱们熟悉的老将，15分12 个篮板，等等， 这些老将还能拿到这样的数据，不容易啊。 身体素质可以啊。 好，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国际奥委会日前宣布，在天猫开设全球首家奥林匹克官方旗舰店，那广大的中国消费者将会成为首批受益者，能够第一时间在线上店铺买到全线的奥运周边产品。 哎，这肯定是正版哈。在天猫中搜索进入奥林匹克官方旗舰店这几个字儿，就可以看到从1896年第一届雅典奥运会到北京2022年冬奥会的近300款奥运周边产品，其中50多款商品呢都是首次在中国发售的，所以喜欢这些收集这些运动产品的朋友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啊。另外 对，像有这个什么印着 China 字样的羽绒服，哦，这种的我特别想买，前两天在机场看到一群运动员穿着那个有 China 字样的那个 国家队的衣 服 哈， 哇，超帅，特别想买一套啊，所以到时候可以去看一看。大家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叫醒开心，洗净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喽。 好，接下来时间再看一下这个大家的扎堆的那些事儿啊，然后呢尤其是可以说一说有哪些好事儿扎堆了。你说。 不过517说，我想插一句，弱弱的说，手动这个挡车起步的时候方向盘抖，怎么回事儿？我想咨询一下， 手动挡的汽车起步的时候方向盘抖动，怎么回事儿？是吧？ 是不是水箱冷啊？ 你是不是？等会儿，你是光方向盘抖啊，还是整个车身抖啊？对不对？然后他说想要咨询一下，看看老司机们有没有了解的。来，各位老司机。这个手动挡的汽车啊，起步的时候方向盘在抖啊，怎么回事？有没有人了解的？ 这个欧陆峰同学就说，昨天听大帅同学读春晚的什么来着？ 哦， 专注力呀。我怎么感觉和现在的大帅不一样了呢？ 哦， 帅到不一样了呢，惊喜哦。另外昨天晚上我老公做的饭也有一样惊喜哦，这是扎堆了。哦， 主要是这样哈。不要，先提醒一下，不要把我和你老公混了啊。然后是这样，其实我有的时候我就不愿意正经，我要正经起来也挺吓人的。 但是我只想说，欧陆峰这位同学，你说这个两件事扎堆儿，非常的勉强。 是，老马，我给你老公联系起来啊，是他会吃醋的。看李小亮说了，说到好事扎堆儿呢，我之前青岛单位的团支部书记算一个啊，说前天26号是他的生日。女字他哦啊，这一天集团公示他升副处哦，这一天这个青岛市政府正式发文官宣年度市级青年文明号，这一天她老公订了3年的济青高铁通车了，连她都发朋友圈说这是一个 lucky day。 哦，的确是，我们是要说一下这个济青高铁通车，的确是像那个好像济南到青岛的时速提高到了，由原来的2个多小时提高到了就是100分钟以内。 哦，那还真是提速挺规模挺大。 对， 你可以这回回家的时候试试吗？ 回家的速度可能就更快了啊。 哎，刚才那个李电雷同学就说了，刚才手动挡方向盘抖那位兄弟，您查这是不是起步离合松的不利索呀？ 哦，那个还有熊仔说了啊，第一你先检查一下啊，离合这个有没有，就刚才他怎么说的，叫 离合松的不利， 松的 不 利索啊，你看看离合松的怎么样， 就是油离配合的不够好。 另外呢，熊仔说方向盘抖是该做动平衡了，是为了四轮定位，我觉得更油离、 这个、 油离配合可能更靠谱一点。 对，油离配合。 然后那个，哎，当然齐峰也说了，让他去检查一下动平衡和四轮定位，如果油离配合没毛病的话，查一下是不是发动机的积碳或者是进气口该清洗了。哇，都这么专业呀。 哦，这个事儿是这样，如果积碳有问题的时候是在行车的时候会抖，不是起步的时候抖，因为我车以前就抖，后来被我治好了。 我还抖过，是因为我 缺缸了啊，就就有一缸坏了，好像是。然后当然我觉得李佳的这个答案更靠谱， 嗯， 他说你为什么方向盘抖呢？因为车冷。 说只要是你自己的这个抖它带动的， 还有蚊子说了，我老公说了，起步的时候要稳，别那么快，别让车那么害怕。 所以尤其手动挡的车在冬天，人家说得着着车嘛，这是吧，水箱啊什么的都需要升温。 哎，你那个说的着车那个是当年的化油器时代的车吧， 就是对于手动挡的车其实是还是要让这个 还有是吧， 因为冬天水箱那个会很降到冰点很凉， 哦， 所以着一着车让水箱升温这个是非常有必要的。 哦，来 Queen 就说了， 哦， 我们今天发奖金了， 你确定发到手了吗？你先别说，有可能今天这一到那儿通知好，奖金翻倍。 哎呦，那真的是好事扎堆儿。 对对对对对，来来来来说一说啊。 哎呀，这个 CC 就说，我是工作和生活都属于特别平静的那种。 嗯， 2018年要说我最开心的事儿，就是找到了我的两个新爱好， 哦， 一个是做烘焙，另外一个就是，哦，就通过香甜美丽的小点心来表达自己对家人和朋友的爱。 嗯， 二是呢是找到自己最喜欢的广播节目，就是我们出发吧，在这里面和你们互动。 嗯， 说说我的故事，听听大家的故事，然后和大家聊聊天儿，这种感觉真好。 嗯，人家不是说的和大家是聊聊天，人家是说的是和美女帅哥聊聊天。 哎呀，真是不好意思夸自己了，真是。 这的确是我们只有帅哥。 你看，我是觉得做广播节目太好了， 嗯， 不洗脸，人家也会认为我是美女。 我申请明年开通视频直播，好吧。来，接下来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保持互动。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组文娱资讯啊。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昨天宣布，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广播电视节目收视综合评价大数据系统基本建成，并且开通试运行。那新系统呢，汇聚大样本用户收视行为数据，具有防操纵、抗污染、解决收视造假的显著优势，加油。 咱们再了解一下电影方面的消息。 嗯， 电影《来电狂想》昨天首映，主演佟大为、玛丽·霍思燕、乔杉、田雨还有戴乐乐、奚梦瑶等亮相。原定呢是将于明天8点上映的档期，也宣布提前14个小时，变成今天的18点上映。 嗯，《 来电狂想》 应该是啊， 哦， 昨天上映了 啊，昨天上了哈。 嗯， 这《来电狂想》改编自意大利的高分电影《完美陌生人》，是于淼导演的处女作。 嗯。再来看一下这个，经过192天的拍摄，李少红导演的新作《大宋宫词》近日在河南开封杀青。《大宋宫词》改编自网络小说《女军记》，被称为李少红《大明宫词》之后的又一宫词系列作品。 这个电影《海上浮城》呢，将于贺岁档2019年1月25号全国公映。该片是由贾樟柯任监制，华纳 DC 电影的首位华裔女导演闫雨锡编剧并执导的。这个 DC 今年的电影多多啊。 哦，再来关注一下，一年一度的人民大会堂北京新年音乐会将会如约在12月31号的晚上奏响。今年将由北京交响乐团担任主角，担任指挥的是奥地利指挥家弗里德里希费弗尔。虽然说这个非大牌指挥家，但是他的经历却很有讲究。他曾经是维也纳爱乐乐团的圆号首席演奏家，也曾指挥过维也纳国家歌剧院演出歌剧。作为圆号演奏家，他曾在维也纳爱乐乐团和卡拉扬合作过，那并曾在2001年和2002年作为维也纳爱乐乐团的一员来中国演出。另外，他还曾是著名的维也纳男童合唱团的成员， 和我们中国是源远流长啊。 嗯， 咱们了解一下故宫博物院乾清宫26号开始呢试挂宫灯，为即将开幕的贺岁迎祥紫禁城里过大年系列展览布展。这次展览呢力图将相关的文物还原到历史本来的场景当中。 嗯， 有兴趣的朋友一定要关注一下。 好，再来跟大家说一下，2018年12月31号，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中国有声阅读委员会、中国青年报社主办，西城区文化委员会协办的诵读点亮新年2018至2019跨年之夜特别活动听祖国的变迁即将迎来高潮。当晚10点开始跨年之夜的特别直播，并且在北京文艺广播全天直播节目当中推出新年迎钟声的抽奖活动。关注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参与节目互动，将有机会获得幸运奖金和以下精美奖品。第一个是由民众体检中心提供的价值660元的体检券，民众体检中心高端健康管理品牌。 哎，另外是由斯凯乐户外旅游用品提供的价值470元和2480元的运动服饰，户外旅游用品就选斯凯乐。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来来来来，看一看大家的这个互动话题啊，说的是那些扎堆儿到来的事儿。 齐峰就说了， 嗯， 我还好，就是事儿很杂哈，有那么几张信用卡接二连三的要还了， 嗯， 每个还都不多，200-300块钱、 嗯， 但是每个都来了啊，加上还要处理车辆违章， 嗯， 为什么那么车，很多车会停在那里只贴我的车呢？今晚呢，就是我打算给大帅打个电话抱怨一下。 好， 不过今年的好事也是有的， 嗯， 齐峰说今年拿到语言大学的大专证， 哦， 本科也不远了， 嗯， 儿子考的国画考级也过了。 嗯， 黑了大帅好几次票，周六去看电影， 哎，对，他说的这个呢晚上和我聊天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在周三周五晚上的听听 FM 的直播中的会有我的一档新节目叫做和大帅哥聊聊，大家可以打电话来和大帅哥聊一聊。比如说我们今天晚上会跟大家聊到的话题就是今天应该是最后就是最后一夜啊，2018马上就要过去了，最后这几天你还有什么样的事情没有完成，你会跟谁再待在一起做什么样的事情，大家都可以关注一下和大帅哥聊聊这个微信公众号。嗯，再来说一说这个大家的扎堆的好事儿啊，这个千娇百媚说了，我呢是没好事儿啊，昨天早上出门，小区的升降杆抬起来突然断了，把我车给砸了，物业不处理，晚上回来呢遇到交警查车，我没办进京证，又扣3分，好不容易找个地方说你们再不堵我就更难受了，行，给你堵了，心情好一点了没有？ 这好像感觉又重复了一遍。哎，我是觉得每次从那个过车杆那儿，我其实心里是有点担心的， 嗯， 总怕它掉下来。 哎，好，看看啊，大家还有这个夏天午后说了，话说2012年啊，认识了我媳妇儿，摇上了号，还买了房子，这一个月都是人生大事儿啊！我的天哪！希望大家 广告了， 大家好事儿连连啊！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北京电台携手远大先锋诵读点亮新年，12月31日等你赴约。开窗是雾霾，关窗有憋闷怎么办？装远大洁净新风机呀，通风换气热回收，高效除霾除尘，选洁净新风机，认准远大。 招商雍和府160万尊享大型成熟配套，奢侈生态人居，百年招商央企巨献，8512-8888。预售正号金房子2018-180号。 建设银行小微快贷抵押快贷，手续简，使用零，利息省，额度有效期3年，最高可贷1000万，按天计息，7×24小时，随借随还。建行小微企业抵押快贷，轻松抵，快速贷，让您的房子活起来。 跨年心愿盛典，看苏宁，全套家电保养等你赢。 12月28日全程启动，以旧换新，华为 Mate 20满额送。 元旦放假就去苏宁， 新年快乐，恭喜发财！ 孩子们新年快乐！来，给你们发压岁钱了， 黄金压岁钱我们都喜欢。 买红包到建行，金猪压岁快乐成长，中国建设银行。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 在新的一年里？祝愿我们的祖国好， 千里冰封，万里雪， 浓缩时代印记，抒发家国情怀。12月31日22点，联动全城，共聚红楼公共藏书楼，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中国有声阅读委员会、中国青年报社联合主办，西城区文化委员会协办“诵读点亮新年2018到2019跨年之夜”活动。 所有的日子都来了， 有朋自远方 来，路上春色正好， 诵读经典名作，唱响祖国颂歌。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马上来连线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工程师黄工，和我们大家一起说一说最近的旅游天气的情况。你好黄工。 你好主持人。 哎，跟我们大家说一说啊，我们知道这个是进入到冬天了，这个天肯定是越来越冷，但是这老刮大风这个把就是感觉到那个体感温度会更低啊，这个大风天气会持续到什么时候啊？ 大风天气未来两三天北京呢不会太明显了， 哦， 基本上没有大风了。 哦， 从目前的资料来看啊，因为前几天呢这个北京呢受这个好几波冷空气的影响，刮了大风，咱们特别昨天应该说是阵风比较明显，都达到了6到7级，可以说是这个寒风刺骨啊，气温呢也是一路走低。那么未来这几天呢，北京呢主要还是受这个冷空气的残余势力影响，大风的天气是没有了，主要还是这个气温呢，现在来看呢回弹比较乏力，目前预报最高气温呢都在-2度到-3度，还是在冰点以下，应该说最低气温呢在-10度到-12度。虽然从这个预报来讲呢和前两天相比有所缓解，但是体感呢并不会太明显。所以说未来几天啊，在北京地区游玩的朋友呢，重点啊还是要防寒保暖。那么说完北京，咱们再看看全国的天气情况。未来的两三天啊，我国的大部分地区的天气情况呢，应该说还是主要受冷空气影响。北方这一轮冷空气影响呢接近尾声，冷空气主体呢开始影响南方，黄淮及其以南的大部分地区呢将会有雨雪天气，在贵州一些地方呢还会有冻雨，特别是长江的中下游地区还有4到6级的偏北风，和这个6到10度的降温。那么在华南的大部分地区呢，降温幅度啊会明显一点，将达到10度左右。那么我们先来看看北方的天气，虽然说这个冷空气影响基本上结束了，但是这个气温呢，回升呢不太明显。比方说呢，像长春、哈尔滨，未来两三天的最高气温还都是在-13度到-15度，最低气温呢在-23度到-25度。那么我们这个附近的这个石家庄，最高气温呢也是刚刚这个越过冰点，也就在-0上的1到2度。可以说北方的气温和前两天相比呢，虽然说略有升高，但是呢体感不会有太大的差别。说完北方，我们再看看南方的天气。受这个冷空气影响呢，黄淮以南大部分地区先后将有降温6到10度，在贵州的东部还有湖南的中南部、华南的中西部等这个大部分地区啊， 这个降温呢将会在十度左右。比方说广州未来两三天啊，降雨不断，以小雨为主，气温的降幅啊也接近了十度。在长江的中下游地区呢，会先后有4到6级的偏北风，东部海区还有这个南部海区呢，这个阵风会大一些，目前来看呢得有8到10级的样子。那么降雪的情况呢，目前来看啊，从这个川西高原到湖北的西部，从贵州的中北部到湖南的北部，这个区域内的大部分地区呢，应该说都是有这个大雪或者是雨夹雪。湖北的西部个别地方呢，可能降雪还会明显一点，应该有这个大到暴雪。另外，在贵州的中南部，还有这个湖南的西南部，有些地方呢将会出现冻雨天气。那么降雨的情况来看呢，主要在云南的大部分地区，在华南的西部，还有这个南部，以及这个江南的大部分地区，可能是有一个雨雪转换的过程。这些地方的这个降雨这个降水呢，以小到中雨或者是小到中雪为主。主要你看像昆明未来的两三天呢都是有中雨，最高气温呢从今天的预报的17度将下降到后天的8度。这个天气变化来讲，对昆明来讲应该说体感是比较应该比较难受的。 好，好的，非常感谢黄工啊，给我们带来的这个介绍。我们也是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要出行的话，要多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旅游天气的情况。谢谢您，黄工。 好的， 再见，谢谢您。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交通情况。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咳嗽不停怎么办？ 快用同仁堂儿童清肺口服液，清肺止咳化痰，同仁堂儿童清肺口服液。 行走江湖靠的是18般武艺，样样通，有人脉遇事才有人帮。 车辆出险不需要人脉，照样有人帮。人保直销之前按车全程托付，免费代办定损理赔维修，让您一享尽快生活。 4001234567。 听众朋友，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来关注一下联络线进城方向车多路段。目前东部城区车多的路段是京通快速朝阳北路、姚家园路、广渠路，南部城区是蔡胡营南路和德贤路，西部城区关注一下莲石东路和莲花池西路、莲花池东路以及富石路，北部城区是圆明园西路、万泉河路、西土城路、西直门北大街、德外大街还有安利路。以上路段进城方向是车流增长明显，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道路行车安全，小心驾驶。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20平客餐厅8800，3天快装就找一号新家。 你是不是很想装修办你很多年的老房子？你是不是无法忍受3-4个月的装修工期？你是不是还在为装修大搬迁而发愁？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不是3个月，也不是7天，是3天，3天老房变新家。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一号新材环保工艺，您不需搬家大折腾。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全程样板房征集，20平客餐厅8800，豪装品质。0108553056，0108553056，活动详见店内。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 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众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众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众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10109898。 好的，各位，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出发吧，我是大帅。 大家好，我是苗山。 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在这个时段我们依然请到了老朋友何鹏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你好何鹏。 大家好，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女世界只有一个中信的距离，我是一周跟他家见五次面的何鹏。 这个大家放心啊，他主要是为了把前面欠的账都给还回来啊，所以这一周呢会持续的在大节目当中跟大家这个见面。当然我们也是因为到了年底了啊，很多朋友都会有一些旅游方面的一些这个问题。 对， 那也何鹏呢是在这个方面的确是非常非常的熟悉啊。 又拽起来了。 我本来还想说一下非常的专业啊，但是和自己臭不这我后面不敢说了啊。那个当然大家关于这个任何假期出行，比如春节安排，或者是你有什么样子的需求的，你都可以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发送过来，比如发送到微信公众号上，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来我们节目当中，请鹏鹏现场给大家解答。另外，你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两部热线电话6515-8199和6515-8299，来这个说出您的需求，那中信也会给您这个有一个回复啊。当然，每次鹏鹏来，肯定是先会带一些这个非常好的优惠来啊，先跟我们大家说一说吧。今天来的好奖品， 今天呢，跟大家其实可以说一些盘点一下咱们2018年的到年底了，然后一些年底的旅游资讯。今天呢，加拿大使馆一定会特别的忙，签证中心一定会特别的忙， 哦， 因为加拿大签证从明年1月1号起要采集生物信息了，也就是我们原来呢是在申请加拿大签证的时候，我们只需要提交资料，跟申根签证资料差不多，就是身份证啊、户口本啊、结婚证啊、护照照片资料表，就这些信息提交给加拿大使馆。加拿大这个签证中心和使馆，他会大概是在一个月之内会受理您的签证，给您批复。从2019年1月1号起呢，加拿大使馆呢也正式这个宣布了，他需要所有的这个申请人需要采集生物信息，也就是说跟我们所有的这个美国啊、申根的签证、英国的签证是一样了。那我们去加拿大的时候，也需要自己前往签证中心去采集这个指纹和虹膜。所以呢，以后对办理加拿大签证呢，就是会相对来说繁琐一点点。所以今天是最后一个工作日吧，今天加拿大使馆很忙啊。 我有个问题，像我们这种去年已经办了的，还没有去过的，现在这个生物采集早晚得补上吗？ 不用不用，现在不用。加拿大签证它是在这个签证跟护照基本上是同时失效的，正常出来。所以在您的这个签证没有护照没有失效之前，签证没有失效之前，凭借之前办理的加拿大签证还是可以进出加拿大，这个多近的 啊！既然这么手续这么麻烦，那就别去了啊！ 别太烦了。北国冰封，万里雪飘，加拿大冬天的风光也很美丽。 其实我觉得，尤其在这会儿，应该问问鹏鹏具体的问题，因为现在离这个春节假期大概只有一个月的时间。如果您现在在自助旅行做计划，确实有点来不及。我就是因此来搁置了出行的计划的。 哎呦，对，上周听你在这聊机票呢，没买着吧？ 下了节目一看，蹭就涨上去了。 你不能有些事不能在节目当中说啊，我们节目影响力非常大的，你知道吗？ 对，其实都是自己人抢的。 来，今天跟大家先让鹏鹏说一说啊，那个其实前两天还有人问这个，就是您上次说的那个叫什么红包的那事儿是吧？ 哎，中信旅游呢，今年为大家准备了一个金猪春节外币红包。这个金猪春节外币红包是什么呢？欢乐祥瑞，金猪贺岁。那么为大家呢，就是送了一个这个外币的红包。一般来说，我们这个到了过年，中国都会有给这个小朋友压岁钱的一个习俗吧。但这个压岁钱呢，给少了呢拿不出手，给多了呢又不太合适。那么众信旅游呢，帮您省去烦恼，给您这个创造了一个价值198元的这个外币红包。这外币红包的面额会非常的大，比如说啊，我们这里边就有这个，我数数啊，这几个零，1234566个零啊，叫库纳 是克罗地亚的原来的币种啊，六个零是多少？个十、百、千、万、十万、十万啊！这里边有十万库纳，然后还有呢1000越南盾、500的委内瑞拉币，然后 我猜到有越南盾了， 还有呢这个50000的莫桑比克的叫这个梅蒂卡尔，我说的这个梅蒂卡尔是钱币的单位，就跟咱们人民币的元是一样的，是莫桑比克的钱。还有呢，白俄罗斯的1000卢布，这个印度尼西亚的1000印尼盾，马达加斯加的1000阿利里亚，就是这都是币种和国家名称。其实听我光说这些呢，可能大家都觉得可能爱这些国家很有意思，但是没有去过。然后光听国家名称听过，但是他用什么钱可能也不知道。 对，真不知道。 中信旅游为大家把这个36个国家的币种打包在了一个红包里边，然后上面呢会有这个，就是这个国家曾经发行的一些真实的这个纸币，然后上面呢会展示了各个国家本土上的风云人物啊，这个秀丽的景色以及文化遗址，让我们在欣赏各国钱币的同时了解更多的历史知识，足不出户即将世界各国收获眼底。哎，然后更重要的是上面还有一个0.1克的一个999足金打造的一头金猪，哎，这个金猪纯金制品，然后还有这个国检证书啊，更重那个简单的是，它还能当冰箱贴一样贴在我们的冰箱上，金灿灿，一回家的冰箱不灵不灵的。 我在冰箱上贴纯金， 哎啊、这土豪朋友们欢迎采购十几个啊，不是100多个，给那冰箱贴满了。 对，好家伙，这都不敢让人来了，你知道吧？家里都不敢来客人了。哎，开玩笑，那这个今天拨打的话有没有什么优惠啊？ 这个产品呢，就是给大家专门打造出来的，198元一套的中信旅游的一个金猪的春节贺岁的一个红包。然后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我们的门票，一直很火的门票，对，中信年票。今天呢也跟大家也在说一说2019年的中信亲子年票。中信旅游呢这个为大家选择了大概80多个景区，价值14318元的所有的一个景区体验券吧。大家可以购买这一张门票，然后去享受到所有我们罗列的80多个景区里边的每一个景点去一次的这个体验服务。并且呢，就是因为这些门票其实它的价格已经是就是8个多个景区加起来是14000多。现在这个季节我觉得特别适合大家去，哎，去泡泡温泉吧。比如说花水湾的温泉门票是138，花水湾水世界的门票是138，四海合力水世界是89，四海合力温泉养生馆是89，龙脉竹林温泉是168。我刚才说的这个都是单次去要额外购买的。那我们凭借购买这个中信旅游提供的中信2019年的全年的年票服务的话，它是可以将以上的这个温泉各去一次。那就是加一块应该是得有500来块钱吧。但这张年票的这个价格原价是218元，然后今天呢也是给我们所有的听友们一直延续咱们我们出发吧的一个亲情价，一张是188，两张是178，三张以上是173的价格，然后回馈给大家。 大家可以如果对以上的产品感兴趣的话，你可以拨打65158199和65158299来进行这个现场咨询啊。当然还有很多朋友已经开始问这个相关的出行的一些信息了，一些问题。赵就问了说，鹏鹏，我想问一下，春节期间准备带父母去菲律宾，但是我第一次去啊，纯自由行，需要注意些什么？那边治安怎么样？自由行方便吗？ 菲律宾的自由行还可以，一般看您选择菲律宾的哪些岛。基本上我觉得可能80%以上第一次去菲律宾的客人会选择长滩，因为长滩这边它的这个还是比较方便轻松的，而且就是沙滩、阳光、海水，然后没事呢就出海去玩一玩。因为您是带父母，所以可能也不考虑推荐您去什么杜马盖蒂苏薄荷这样的地方。去菲律宾的客人呢，这个治安这边还是您可以放心的。然后那本身是一个国际化的一个这个旅游区域，对，所以呢就是我们在各个地方使用的呢都是这个建的都是一些国际化的一些这个生活的环境吧。然后酒店呢也都是离海不会特别远。菲律宾的长滩呢它基本上是沿着这个海滩边上有一圈这种酒店，然后酒店呢它没有那种什么海景的，不是没有那种什么就海边的那种房子，都是离海可能要稍微走一点点就能走到的。根据星级不同的酒店的这个离海的距离就会越近。然后这个去菲律宾呢就是防晒，做好这个出海的一些准备就好了，然后轻轻松松的度度假。 我有一些那个建议，因为是十一月份的时候刚刚开岛了长滩岛，因为它停了半年，也是国家政策整修，所以在这提醒大家一下，如果想去长滩岛，有一个问题，就一定要提前有酒店预订单才能上岛。不然你买了机票下了飞机，如果你没有酒店预订单，它是不能让你上岛的。 你不能到了那儿现找酒店。 对，因为国家政策现在是每天在岛上的人不能超过1.9万人。 嗯，他们国家的政策啊。 对，他们国家的政策，因为为了这个保护生态环境嘛，所以您没有酒店预订单，意味着您没有上岛资格。 所以大家要注意啊。还有一位朋友问了个问题，刘就问了说：“鹏鹏，你们代理京津冀公园的门票吗？” 这个我们目前没有此项服务。 这个但是刚才那个， 但是我们 这 亲子年派很厉害啊， 对对对， 就是京津冀门票进不去的，我们这个都可以。北京野生动物园、北京迷你世界青少年职业体验馆、北京奥林匹克塔、慕田峪长城、齐乐堡、梦幻冰雪王国、八达岭长城、球幕电影、爱卓乐、乐卓爱。看奇乐园 好，对，就像这些地方，刚才鹏鹏说的那个公园年，就是不是那个公园年票了，这套年票啊，就是这些地方都可以进去，您可以关注一下。好，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可以继续啊，拨打6515-8199和6515-8299来咨询相关的产品。 刚才齐峰就说， 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众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众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众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10109898。 我们出发吧，欢乐启程。 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三日不见您这房子变戏法啊，装修这么快。 一好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从工人进门到装完只用3天，全程不用搬家。一好新材环保工艺，装修时无粉尘无异味，边装边住。你看我这一天天什么都没耽误。 这么好的装修贵不贵啊？ 我这20平客餐厅才8800，还送了吊灯，真的超值。 一好新家老房快装，豪装品质，3天老房变新家。 0108553056，0108553056，活动详见店内。本节目由一好新家特约播出，20平客餐厅8800，3天快装就找一好新家。一好新家老房快装服务，创新工艺，边装边住，不搬家不折腾老人。 一好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一好新材，安全环保，不影响孩子上学。 一好新家老房快装服务，3天老房变新家，不耽误过新年。 一好新家老房快装服务，20平客餐厅8800，0108553056，0108553056，3天装出豪宅效果。 一好新家老房快装服务，20平客餐厅8800，0108553056，0108553056，活动详见店内。Let's go, hey! 好，这个我们这听众啊，听节目都特别仔细啊，一个音儿都不带落的，你知道吗？ 齐峰说啥？ 刚才这苗山刚一说，齐峰说了，我嘘，因为我们广告来了。 好吧，我们说一下，齐峰说啊，我又爱又恨的鹏鹏啊，你每次来，每次都不知道，哎呀，真是，尤其是在我刚刚还完信用卡之后，你就来节目了。 对，要不要再听节目啊？ 你说的产品都是白雪公主后妈手里的苹果呀？ 不，刚还完信用卡嘛，没有关系，我们再给自己一个金珠红包和一个门票犒劳一下吧，这个只需要花你信用卡后两位就可以了。 太狠了，你知道？当然，丽问了，说大帅，这个给孩子的压岁钱是多少钱呀？只能打电话吗？有实体店吗？ 这个是您打电话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这边让旅游顾问给您发一个链接，然后您从链接上直接下单，自己填写地址，会将这个红包应该是在一周之内就会快递到您收货的地址上了，非常的方便。一套呢是这个198元一套，然后里面有36个国家的这个外币，然后呢是众信旅游推出的一个纪念币礼包，然后还有一个0.1克由999足金打造的一个金珠。 嗯，好。还有这个林卫问了一个问题，他说我想问两个问题啊，一个是红包有没有只有硬币类的？ 哦，这个好沉，目前还没有硬币版。 哦，没有硬币版，全是纸币版啊。 对， 另外一个呢，他是想春节之后呢去台湾自由行，两大两小，一个9岁，一个2岁，然后有没有什么推荐线路的？ 这个去台湾自由行呢，一定要助力办理几个证件，第一个是大陆居民往来台湾通行卡，这个是在户籍所在地的出入境大厅办理。第二个呢是你要去具有赴台旅游资质的旅行社去办一张入台证，这两个证件都齐了，你就可以去赴台进行旅游。那么这个两大两小的话，我建议您的这个项目呢可以往这个台湾的西南区域放成重点，就是高雄到垦丁这个区域，因为这边呢这个孩子可能对于这个水呢还是具有不可抗拒的一些这个诱惑。对对对，水，海水对于孩子。然后呢这个在垦丁那边呢也会有很多的海洋馆，然后在高雄这边呢还有很多的博物馆，就是在台湾这边您可以去参加一些博物馆过夜，夜宿博物馆的一些当地的 local tour。 然后呢这样的话孩子寓教于乐为一体，家长呢也能陪着孩子一起去体验 一晚动物馆奇博物馆奇妙夜，很有意思。 好， 就不要环岛了，我们就玩个西那个台北加高雄就可以了。 好，接下来时间再来，大家可以继续啊，如果有什么样子的这个旅游的问题的话，您可以直接发送问题到微信公众号上。当然对于鹏鹏介绍的一些线路啊，一些产品啊感兴趣的，您可以拨打6515-8199和6515-8299来进行咨询啊。来，鹏鹏继续开始你的表演。 对对对，刚才说到那个外币红包36国家，跟大家说一说36国家里面都有哪些。接下来是段贯口啊。36国家里边呢会有这个蒙古、委内瑞拉、越南、这个塞尔维亚、尼日利亚、巴基斯坦、秘鲁、克罗地亚、马拉维、苏里南、尼加拉瓜和乌克兰，还有柬埔寨、乌兹别克、伊拉克、伊朗、朝鲜、阿富汗、莫桑比克、埃及、缅甸、俄罗斯、塔吉克斯坦、不丹、孟加拉、圭亚那、斯里兰卡、赞比亚、白罗斯、尼泊尔、马达加斯加和印度尼西亚。这些国家的这个硬币呢都不是硬币啊，纸币啊，对，纸币，然后有这个1元的，有5元的，有10元的，有20的，有1000的，有500的，有5万的，有10万的。所以、这个都集中在众信为大家准备的一个红包，2019年的金珠红包里边，然后还有一个足金打造的这个0.1克的金珠。所以大家呢就是可以给自己先囤一点，春节的时候一出去一送就是这个，马上显得您的这个格就跟别人不一样了。 其实因为当然这些钱币是这样，这些钱币都是曾经真实的钱币。 对，这都是真实的钱币， 曾经在这些国家流通过的一些钱币。 没错， 对吧？ 目前这个货币呢它不是印刷品，是已经退出流通的目前的这个非流通货币，在国外呢是不能使用的。但这些国家都是见证了这些钱币都是见证了这些国家的历史。 像你像咱们这个问题也回答了纷飞文的问题啊，就是说货币还流通吗？这些钱币是不能流通的。 对，我们不能买卖流通货币。 对对对对。所以好，今天呢非常感谢鹏鹏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应该是这个新年之前的最后一期了。 对对对，下次咱们再见就是2019年的1月份了。 好的，希望大家都能有一个愉快的假期啊。 对对对， 祝大家天天好心情。 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大帅， 我是苗山， 下一个节目娱乐72变， 恋爱猫咪围观，73零侠子开心麻花联合出品，恋爱吧人类，12月21日至1月6日，地质礼堂情侣专场，低至131.4元，还有520超前套票，邀你浪漫过双节。 北京电台携手远大先锋诵读，点亮新年，12月31日等你赴约。开窗是雾霾，关窗有憋闷怎么办？装远大洁净新风机呀，通风换气，热回收，高效除霾除尘，选洁净新风机，认准远大。冬天是银色的高贵典雅，冬天是纯洁的清新透彻，无论家人爱人还是朋友，冬日暖阳下总有喜悦一起分享。甘家口百货温馨提示，分享快乐让生活更加精彩。甘家口百货19周年店庆，即日起至元旦，部分商品满99减50元，多买多减，店庆升级礼，银行刷卡礼，热情385等活动期待您，更多购物体验就在甘家口百货。